嗨，你好，欢迎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达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，今天又是个周二，你们复工了没有呢？或者已经开学了没有呢？其实我和萱草一直都没有停止工作啊。 对，因为我们是在家里面工作嘛，在家里面录音，所以就还好，不会受到外界很大的影响。对，但是这次疫情， 对对对， 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了。但是最近好像有听说在慢慢的复工啊，开学。希望大家恢复复工或者开学后也要注意个人的防护哈，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。 对，我已经开始出去吃饭了。 我今天中午在家里自己弄了一顿火锅，因为实在是馋得不得了了。 也挺好的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正能量的东西吧，说一件让你觉得最自豪的事儿。好汉要提提当年勇。 我们这个话题忽然变得这么正了吗？ 第一首歌叫做《甜甜小美满》，来自刘仁宇的一首歌，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这个主题啊。 对，我最近在看他的这部剧叫《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》，就还挺甜的吧，也是很少女心的那种恋爱的小甜剧 啊。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《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》，我特别喜欢， 那是第一部。然后第二部是去年播的《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》，然后今年这是第三部，一共是三部曲 啊，都是一个作者写的。 对对对，都是赵倩倩编剧写的，反正都挺甜的吧。最近对大家有 空的话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题材，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。哎，你一个老年味儿，你为什么喜欢这种少女心的剧呢？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里面没有一个反派的那种电视，然后每一个人都特别好，然后真的是特别美好的那种剧情，我就特别喜欢，完全没有虐，就只有甜甜的感觉。 好吧，我已经想象得到你躲在被窝里，然后那个屏幕啊照亮脸庞猥琐的笑容那个样子。 老夫的少女心。 所有夏天都不及小美满，你是我拼命也要守护的勇敢，有你守护在身边很有安全感，你给我的所有我都特别喜欢，我们在一起就是甜甜小美满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张艺兴的《一个人》。 一个人也要美好。 对，张艺兴我感觉也是挺根正苗红的一个爱国好青年，因为我经常在微博上看到他做公益啊，或者是就是微博会发一些那种很正能量的内容吧。像咱们今天这条第一条留言，他叫毛毛毛啊，他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很骄傲，上来就很正能量了。 对，真好，爱国总是好的。 对呀、 我有一颗爱国心。 不愧是社会主义接班人。 其实刚刚说的张艺兴嘛，我觉得他不光是唱歌啊跳舞很厉害，他演技其实也挺好的。看之前那个《一出好戏》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演的也不错。 啊，我还真没看过呢，《一出好戏》我没看过呢。 对，他在里面演了一个怎么说呢，黑化的一个人，就是从一个单纯的小孩变成一个黑化的反派，然后后来又好了那种状态。 哎，今天怎么变成那种好剧推荐的节目了呢？一上来我们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两部剧了。 就是闲得无聊吧，在家里除了工作之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也不能出去。 也是，所以说最近的大脑都被各种电视剧填满了。一直这样等你，在爱我与不爱之间徘徊，我需要一个人来把我爱，而不是每天每天孤单。 说一说大家的故事啊。那年姑苏城外，他说呢，最自豪的大概就是成为了一名医生吧，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那段时间里，虽然没有去支援湖北，但我始终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尽我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需要被保护的人。没能休假，没能回家过年，但是收到了好多亲朋好友的关心，他们让我要保护好自己，真的特别暖，我特别自豪。真好哎，战斗在一线的这个医护人员啊。 对，这个朋友就是一名医生。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咱们还讨论过，说我们听众中真的有很多的医学生啊。因为每一次我一发不舒服的微博，很多人给我支招，这个朋友就是抓住你了。LSS 刘三岁他说呢，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代替国家踏出国门执行维和任务，这是我一辈子都会自豪的事儿。哇，我忽然觉得我们的听众怎么都这么伟大呢，不是大夫就是解放军呢。 而且维和部队经常在电影里看到这个维和部队的那种状态嘛，还有之前红海行动，我觉得特别刺激。 真的，一提起来维和部队，我就脑海里就想到那种在国外啊，那种就是硝烟漫步啊，然后就咱们国家的这个解放军还要去保卫另一个地方的安全， 还是挺危险的 平安，我觉得真的很伟大， 国际主义精神。 是是是，每一个人出去啊，就肩负使命去战斗嘛。你说家里人是有多担心呢，对吧？ 但是这个为国出征，为国争光，我觉得挺自豪的，应该。 嗯，很光荣。童话色彩，可你已经离开。 下一首歌来自易勋的《短发女孩》。 真一个短发女孩，她的样子特别像晒。 那就分享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吧，她叫做街道上没有起风。她说，我坚持了十年对一个人好，包括记住她的生日，在零点呢准时祝贺，时常会写信啊，写贺卡给她，会送她一些好吃的。现在啊，她是我女朋友。 对啊，能成为你的男朋友是我最自豪的事儿。 对，我觉得坚持十年对一个人好，这个爱的力量真的是太伟大了。嗯，幸好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。你说如果十年喜欢一个人爱而不得，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 就这种追求了好久然后得到手的这种感觉，应该会更有成就感吧，更自豪。 嗯，对，真的是希望你的这份爱并不是惯性，而是发自于内心的喜欢。对吧， 对， 一定要记得保持爱情的新鲜感。 就算是得到了，就算是在一起了，也要像以前那样的爱一个人，或者比以前更爱。 对， 他说他脾气有一点怪，可我觉得还蛮可爱哦。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，最近最自豪的事就是上个礼拜一天之内继承了新家的主人，又成了旧家的包租公。呵呵，好有钱呀，换新房子了。 我觉得我们粉丝群里真的卧虎藏龙啊，还有包租婆的出现。 我也很乖，我一定要带你去见我奶奶。漂亮的女孩，女孩不要离开，你等我慢慢想你。 陆小姐爱语她说， 2019年的7月7号，我去青岛看我的偶像华晨宇的音乐节，从早晨7点排队一直等到晚上他来。这期间呢，我经历了青岛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天气，狂风暴雨，电闪雷鸣，我浑身湿透了。下午太阳出来又是一顿暴晒。我的闺蜜因为身体不适先回酒店了，就我自己一个人和不认识的火星人继续等。我真的是很佩服我自己，哪里来的勇气。 哦，哎，你别说，哎，青岛为什么天气会变得这么快？就是我上次去青岛做活动的时候也是，这个结果赶上活动当天呢，下了这个特别特别大的雨，而且是一上午到下午都没有停。结果那天的活动就是去的人都不太多，我觉得真的是挺奇怪的一个地方啊。 可能也不只是因为天气吧，可能本来也不多， 本来人气就不太高，这个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 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来，你掩盖人气不足的事实。 哪有，青岛人很爱我的，就是因为这个雨太大的。我爱青岛。 好，请继续开始你的表演。不，我是觉得哈，一遇到这种，比如说学校举办运动会呀、啊，明天就要去郊游啦，一遇到这种事情，马上第二天天气就会变得非常恶劣，总要秀一波存在感。 好气啊！ 嗯，华晨宇，我还去过他在北京某一个签售会吧？ 啊， 对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去他的那个签售会吗？因为当时小北特别喜欢华晨宇 啊，我记得。 然后他是刚来酷我公司那阵儿、 啊、 那段时间，然后他就对他就拉着我去见了华晨宇。哎呀，我还跟着他在底下举着那个牌子，然后喊花花我们爱你。 啊，对，被迫营业啊，原来是。 不堪回首。 漂亮的女孩，女孩，我对你表白，请你不要。不理不睬，漂亮的女孩，女孩，我也很乖，我一定要带你去见我奶奶。漂亮的女孩，女孩，不要离开，你等我慢慢向你走过来。漂亮的女孩，女孩，给你个未来，请放心。 今天第四首歌了，来自于袁娅维的《为你而来》。 嗯。 曾守望山海，曾穷一面开。 西西任性了，他说呢，从入职菜鸟到自己一点点的努力下，变成了一个让自己稍微有点用的人，我觉得很自豪。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啊，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，对公司有价值。 娇娇，他说我仔细想一想，最自豪的应该是1.61米的身高，体重呢从来没有突破过85斤。哇，我的妈呀，你瘦多瘦啊！ 嗯， 85斤，我的天哪！我要是85斤的话，我爸妈就是，还有就是我所有的亲戚见到我就会 担心了， 哎、你怎么 了？操心 了，闺女生病了吗？对你最近是受到什么打击了吗？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会瘦下来，瘦到85斤。 我觉得80多斤的话，我都可以单手拎起来了吧？ 嗯。你喜欢女生瘦一点好呢，还是胖一点好呢？ 我喜欢刚刚好。 匀称是吧？ 哎，对， 匀称 就是看起来匀称健康就好。其实胖瘦的倒无所谓、嗯、对，就是看整个人很精神，然后很健康的样子。 嗯， 曾守望山海，曾穷一面开，问君可知。 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。他说呢，在家3个多月了，学会了刺绣、十字绣、线绣，这算吗？学会好多技能、啊。 这么多绣法， 他是个男生吗？ 哎，女孩应该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好多朋友啊，就是好多都是结了婚之后的那种朋友啊，他们以前夫妻两个人从来不会做饭的，就是从来都是外卖啊，要不然出去吃。自从疫情开始之后，我开始看到他们在朋友圈里各种秀。哎，我今天做了一个番茄鱼，我明天做了一个什么炸鸡腿啊，做了个炖肉啊之类的。我发现这个疫情搞得大家全都增加了好多生活的技能。 嗯，也算是给自己无聊的生活找点乐趣吧。 嗯， 我在家过年期间哈，我妈就经常看朋友圈嘛。 嗯， 然后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区群里，很多人分享自己做的凉皮。 哦，我看到那个了。 跃跃欲试，对吧？ 嗯嗯， 那段时间自己在家做凉皮很流行。 对对对， 然后 我妹还做了呢， 还保存下来了。哦，是吗？ 嗯，我看她发了。 对，你看，所以大家被憋在家里的话，能做点什么呢？ 嗯， 也就是做点饭菜啊，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满足一下。 对，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我记得之前看一个段子嘛，就是欧洲鼠疫最严重的时候，牛顿就回自己乡下的家里隔离了嘛。 嗯， 然后结果那两年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大，就是发现了好多这个定律啊、公式啊，还有一些研究成果。最突出的那些都是那几年这个在家里憋着的时候做出来的。 哦，我还以为你要说牛顿就正好走到他故乡的那棵苹果树下被砸中了。 有可能是那个事儿。下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《黑眼圈》。别说，虽然最近在家待着，但是确实这个生物钟都颠倒了，特别是前段时间经常凌晨睡，然后下午起，就导致这个黑眼圈特别严重。 我到现在还有黑眼圈和眼袋， 是吧？ 就真的是熬夜熬上瘾之后，这戒不掉，怎么办呢？哎， 你也会熬夜了吗？我一直以为你很规律的。 我不是像你那样熬到两三点钟那种，我大概睡觉时间很固定，就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之间。 嗯， 但是我觉得那已经算很晚了。 嗯，确实是，最好十点之前就睡。 啊，十点肯定不行。 嗯， 就我就是能做到的，最早也就得十一点。 啊， 十一点睡觉就不错了。 啊，我有一个学中医的朋友，他就是特别这个自律，每天十点之前必须睡。 嗯， 就是一大老爷们儿，每天十点之前必须睡，而且自己家还有孩子。然后特别早的就醒了，对，状态确实比我们天天熬夜的人要好。 其实大家可能现在还在笑话大意啊，你看你整那些事儿干嘛？其实到我们老的时候，你真的会羡慕这些提前养生的人，那时候精气神啊、身体体格真的都不太 对对对 都不一样。对，人家注意养生这么多年，肯定是有道理的。 这不，投资自己的身体真的跟理财一样重要。 嗯，是。这个朋友他叫做九月初二，他说我最自豪的是四级压线过，然后他说我小声逼逼，他说我是一个英语学渣。 爱喝牛奶的芦荟，他说呢，我成绩好，体验了一把从小到大大人口中别人家孩子的感觉，真让人羡慕 啊。哦，这是一个学霸，学霸朋友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卑微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你 baby， 你听话乱追。 曲奇不吃生姜，他说应该是考研那段时间吧，真的是很努力，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呢没有过校线，现在在准备二战考研，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哦，就是要复读了。 对，祝你成功哈，祝你早日上岸。 嗯， 郭洛尘，他说呢，最自豪的事儿就是在上一年写完了一本小说，在春节呢给他写的歌曲被他称赞。虽然小说还没有发表，歌曲也有缺陷，但是这些都是我努力过的曾经，因为我努力过，所以我很自豪。 嗯， 真好哎，为了爱情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， 这就是好的爱情。 你后退，我狼狈，多可悲。呜、哦，怎么去感觉？我要怎么去感觉？这爱情已经挽不回，爱情已经挽不回。谁守着电话不肯睡？关了灯，听见后悔。你太累，没流泪，没玫瑰，让它枯萎。 这首歌了，来自于周笔畅的《若不是那次夜空》。 嗯， 哪一次呢？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。听听看这个歌词吧。 若不是那次夜空，突然的有了繁星，我说有一颗是你。 胖妮妮的妹妹她说，我最自豪的事呢，就是听酷，因为调频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坚持每一期都听。还有就是遇见了现在的老公。哎，不对，他每一期都听，为什么他这个 ID 我不是很眼熟呢？可能以前留言没有被翻过。 嗯，有可能。 嗯，他说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虽然有100次想掐死他的冲动，但是呢还是很爱他。爱他每一次擦地都会跟我说要小心哦，别摔倒。因为结婚3年多，我擦地的次数呢屈指可数。爱他对我乱发脾气的时候的包容。嗯，希望萱草能够读到我的留言，快点翻我。好，翻你了。 嗯，翻到了啊。 嗯，5年的听众终于有一天能够被念出来了。 嗯，真好。 伤心都来不及，只能看着回忆随着时间凋零，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。 杰杰他说呢，人生现阶段的骄傲可能就是全面发展了吧，艺考成绩优秀，还在某平台上发歌，还受到了很多鼓励，虽然有点忙把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给停了，但我觉得不能强求，在变得优秀这方面我一直很坚持，这是我骄傲的。真好，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很有艺术细胞， 听着这感觉跟我们所处的行业差不多，也是做自媒体吧。 嗯，应该是吧， 自己发歌啊，然后又是做短视频的。 嗯，但是刚刚艺考完嘛，应该是个高中生吧。我之前好像收到过他的私信。 是吗？这你都有印象？ 因为我看头像挺眼熟的，就是艺考的时候咨询过我们一些事儿嘛，然后我就回答了，我记得。 哎，我知道吗？我之前招编辑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人过来我们聊嘛， 面试啊？ 对，也不是面试，就是聊聊一下能不能做啊什么的。 嗯， 然后他后来就说，哎，我也是你们酷我的人。哎，我说你是工作人员吗？他说不是，我是酷我平台入驻的音乐人。 哦， 哦，这个世界好小。 挺好的，以后我们的平台会越来越厉害。现在最近好像签了好多新的主播呢，希望我们的这个盘子越来越大吧。嗯。 但是记得大家一定要最爱莫大人和萱草哦。 对哦，对，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哦。 对，不能变心，变心是小狗。 哎，拉钩啊。好，今天呢说了好多东西吧，我觉得分享了很多大家的经历和故事，真的挺好的，而且每个人可骄傲的地方都不一样，但是都是我们人生中最闪亮的那个闪光点，希望以后这种自豪的事会越来越多，充斥着整个人生。 对，看大家的故事感觉大家都是很优秀的人呢，真好，希望能够在以后节目中哈，跟大家慢慢变成更加优秀的人，更加优秀的自己。 对啊，知道我们最骄傲的事是什么吗？就是有这么多人听我们的节目。 啊， 希望你们继续坚持。 哎，难道你不应该最骄傲的事情是跟萱草一起做节目吗？ 对，我刚想说这个。 我刚想说这个被你抢了，你抢了我的台词。 肚子里的蛔虫。 对，你怎么不按这个台本说呢，雪草？ 没有台本，好吧。不要误导大家了，我们真没有台本。 嗯，真的是想到啥说啥，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很不专业？ 没有没有，正是显得我们功力深厚嘛。 嗯， 没有任何的台本，自由发挥，每次还这么精彩。 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现在听起来很流畅，实际上我们要剪这个半天才能剪完，因为全是 NG。 嗯，那倒是，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到就是节目最后的彩蛋 花絮啊， 那都是我们打更的地方。对， 嗯，对，好了，今天说了好多这个内容吧，而且这个时长已经超了，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，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酷我音乐调频，我们每期节目的话题征集呢，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，欢迎参加互动。 对，一定要记得永远爱莫大人和萱草哦。然后变心的人是小狗。 嗯，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再见吧。 嗯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周五见，拜拜。 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，伤心都来不及，只有看着回忆随着时间飘零，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有个我。若还是那次夜空，你是否还能爱我？我是否还能？